广播特写，一场特殊的音乐会。 我从来没有像今年这样一遍又一遍地听着这首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是参加了一场特殊的音乐会以后，才使我格外留恋这富有激情的史诗般的协奏曲。我永远不会忘记1993年3月14号那场音乐会。 出租车， 商城剧场， 华城大车。 那天雨真大，我刚刚离开范老师住的医院，赶着来到了剧场。 你帮我解决一张票的问题， 你帮我解决。我第一个看到你就问你那个人家了，怎么办呢？你肯定有办法。 我相信是没票。 你肯定有办法解决。 各位观众、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现在我们正在商城剧院现场直播星期广播音乐会特别节目《孔祥东、周挺钢琴演奏会》，献给范大雷老师。 演奏者是两位已经在国际钢琴比赛中多次得奖、为国争光的青年钢琴家。他们说，今天要用老师手把手、心贴心教会他们的曲子，来安抚老师虚弱的病体，慰藉老师的心灵。范大雷老师现在正在与病魔进行着顽强的搏斗。此刻躺在病床上的范大雷也在收听着这场音乐会。 我今天弹的第一首曲子是贝多芬的《黎明奏鸣曲》，因为《黎明》这首曲子它最后是光明战胜黑暗，我希望范老师听了以后也能够战胜病魔，早日康复吧。 17岁，坐在台上，他还像个没长大的孩子。15岁的时候，他在第六届日本原田高宏国际钢琴比赛中得了第1名。16岁的时候，他在美国斯特拉文斯基国际钢琴比赛中拿的也是大奖。为范老师治病的廖吕坦教授也来到了音乐会的现场，他向观众和听众朋友介绍了范大雷的病情。 范教授是1961年开始就发现高血压， 那么以后就诊断是先天性的多囊肾和多囊肝。80年做过多囊肾的减压手术，89年又做多囊肝的减压手术。那么同年呢就发生了尿毒症。今年年初开始，我们肝脏科的医生于教授给他做一个第二次的肝脏减压手术以后，那么现在还有消化道出血。刚刚我刚抢救过来的，现在病情已经相对稳定。 我第一次见范大雷是今年1月，那天我到他家的时候已经是中午1点多了，可他还在忙着备课，没顾上吃中饭。2点钟他还要到医院去做血液透析。我们谈的时间不长，他和我说着他的学校上海音乐学院附中，说着他的学生。 外宾语的时候听得孔阳东名气很大，找到学校来了，结果没想到冬天一个朝北的一个琴房，那洗脸布挂的都结冰了，邦邦硬的，冷得不得了的这种条件下，但是呢学生弹的还浑身是汗。那么作为我们老师来讲呢，当然看得也很心疼。中国古人讲的念书的一个境界，衣服渐渐宽了，人渐渐瘦了，他不会就是这种，我很喜欢跟他们那些年轻人在一块，可以得到一些朝气，所以我常常他就住到我家，那么一块下棋，一块生活，在生活里面呢，我就觉得我就可以跟他常常讲音乐，一面下棋一面听音乐，听到哪儿就可以讲到哪儿，各种学派不同的一种风格。各种演奏家之间的一些特点，我就觉得除了讲音乐以外还可以做人怎么样，做人怎么样都可以跟他讲，交了一个朋友一样，有的时候像朋友，有的时候他说是像兄弟一样的，像父亲一样的。 名家孔祥东今年24岁，是当今国际公认的一位真正能激动人心的钢琴家。1992年他在第5届澳洲悉尼国际钢琴大赛中得了大奖和4个项目优秀奖。他还在1986年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和1987年西班牙帕罗马欧西亚比赛中两度成为最年轻的获奖者。这位在上海音乐学院和美国冠蒂斯音乐学院受训的钢琴家，还夺得了1988年吉纳巴哈国际钢琴比赛的大奖。 当1982年，范老师接我为学生的时候呢，我是个成绩非常平平的学生，在全班8个钢琴学生里边排行第6。正因为这些原因呢，我的自信心非常不好，有时候走路都是看着往地下看。而范老师呢，给了我信心，改变我这一生。通过跟他学习的5年的时间，他把我不仅是从一个普通的学生变成一个钢琴家，更关键的是，他把我一个完全没有自信心的成绩较差的一个钢琴学生，逐渐变成为很有自信心的在台上尽情发挥自己音乐才能的钢琴家。我86年去参加莫斯科的柴可夫斯基国际钢琴比赛的时候，范老师与我同行。当时呢，第一轮开始了，我在后台等待上台，然后呢，范老师说 ：“OK， 现在是你上台的时间，快上去。”我说：“哎呀，不行不行，我肚子疼。”我说：“我上厕所。”因为面对的台下1000多个观众，19个评委，我是很胆战心惊的。那范说：“那怎么行？”他说：“你一定得上台了，这是你的时间，你要去弹的。”那我说：“我不行，我如果不上厕所的话，我可能拉在裤子里。” 他说那怎么行，他一急之下他简直是气又气急败坏，就给了我踢我屁股一脚。哎，我说这一脚感觉挺好的，再来一脚，他又踢了我一脚，就这样两脚把我踢上了那国际钢琴比赛的舞台。 那么你今天准备选择哪些曲子献给范达雷老师呢？ 第一首我演奏的是莫扎特的降 E 大调奏鸣曲 K282、这首曲子呢给人一种怎么说呢，当然个人的音乐想象力都不一样了，但给人一种比较高远隽永的感觉，我想范老师一定会喜欢的。 孔祥东这次到上海之前，正在香港接受中国人制作的第一张黄河梁祝镭射影碟和唱片白金奖。听说范老师病重以后，他推掉了一切商业演出，飞回了上海，赶到了医院。这几年，孔祥东频频在国际上得奖，在任何场合他总是说，没有范老师就没有我孔祥东。这次特意从海外回来以后，他见到恩师说的第一句话是，范兄，这一关你一定要过，我这么远赶来就是要帮您过掉这一关。孔祥东爱他的老师，他的范老师在上午我到病房去看他的时候身体很虚弱，可是我一说到他的学生，他的眼睛马上张开了。 我就觉得我是在教孔祥东，教孔祥东以前呢是把孔祥东教出来的，奏体是1988年以后出来的，所以差不多每一年到的时候都定期参加比赛，基本上那些大的钢琴比赛，他里面会参得到，看到这个或者看到那个，说弹得很好，一点也不错。所以这东西啊，哎呀，我就觉得。还有信心啊，还有信心。 今天下午的音乐会您一定要听。 我会听的，就是现在是吧？ 不，下午2点。 还早， 现在才9:30啊，能够再给你听的啊。 啊，才9:30现在。 哎。 啊。 你好好休息。 你现在好好睡一觉好吧？ 嗯。 下午听音乐会好吧。哎， 我走出范大雷的病房，看见一位男士非常难过地站在病房外面，问了以后我知道他叫顾国权，是当年和大雷一块长大的同窗好友，现在住在美国，是全美钢琴教师协会旧金山分会的主席。 我们搞钢琴演奏的人都知道有几个比较难的这个曲子，都是人的一生中间的一种，把它弹好的话都是一种非常大的挑战。他在文化大革命这种条件下面他练得非常非常好，不过就是他没有机会表现。他跟我讲他最大的理想就是要和交响乐团演奏拉赫玛尼诺夫的 Concerto。中国的钢琴演奏史是很短的，可以讲这门技术从欧洲引进来呢，可以讲第一代就是范杰森教授，就是范大雷的爸爸。在短短的这个历史里面，他们父子两个人连续不断的这个把这个香火继承下去，我觉得是在这个中国的钢琴教育史上是不可磨灭的。他对我的批评，当然不是一本正经的开批评会了， 就普通生活中间的接受批评，使我一辈子受益的就是他讲我需要经常考虑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别人是怎么想的。你想这是一个初中时代，十几岁能够讲到这么一个深度很不容易，我尽量在改正。有一位先生问我，假如用最简单的话来形容他最大的特点，给我的印象最深的是什么，他的性格里面是什么，我说厚道。当然知识分子都要讲才能，但是有些人有才能不厚道。我是因为他的病赶回来，上星期突然收到那个孔祥东给我的电话，说他情况很不好，所以我就整个阵脚都乱掉，马上就来了。我前天晚上来，我一下飞机就到这里来，因为我很怕见不到。他的生命力很强，他心我而去，我非常难过。他是肯定先而去的。 这就是范老师住的地方。 对，范老师就住这个房子，琴嘛就在这里。有时候他上课了，就身体不好的时候呢，就在这躺在床上就这么上课。我孩子很努力，他在病的时候还想着自己还该做什么事情。 他的桌上放的都是药。 桌子上放的是药呀，还有一个剑，就是奖状是那个谁，孔祥东在西班牙得的那个奖，西班牙不是斗牛吗，那种剑就挂在那个墙上， 挂在他的床头。 他是东东这次这么忙，他是练琴也不练，不要弹砸了。因为他觉得是弹琴这个东西不是马马虎虎的事，不是容易的，他是非常希望再教几个学生，不知道还能不能成功。 第二首呢，我将演奏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奏鸣曲作品36号。这首曲子我是跟范老师学的，是1985年那时候全国比赛完了，他和我在策划怎么样准备来年的1986年的莫斯科国际钢琴比赛的曲目，当时选定了这个作品。所以呢，此时此刻再弹旧曲子给老师听，我想一定有别有一番心情的。 孔祥东坐在了钢琴前，他半闭着眼睛，把头微微抬起，手指缓缓落下。大雷是那样执着地酷爱拉赫玛尼诺夫，在他们家里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每年春节一清早都要在家里放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10年动乱期间， 他被剥夺了到上海音乐学院深造的机会，到手风琴厂当了12年工人。可是他偷偷地弹奏着这首曲子，并且暗暗发誓，总有一天要登台演奏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范大雷，你没有实现的心愿，如今你的学生实现了。 现在很多的小朋友，有些是父母亲抱着他们，纷纷的把钱放到了这个捐款箱里。 因为这个老师是很认真的教学生，他生病了，我也想捐点钱给那个老师，祝他早日康复，再教他那些学生再创好成绩。 谢谢大家。非常巧，明天3月15号是范老师47岁生日。下面呢，我想演奏一首即兴演奏一首生日歌，希望大家一起跟我唱啊，通过电波向范老师祝寿，好不好？ 会结束了。我和孔祥东还有孔祥东的妈妈一块儿拿着生日蛋糕又往医院赶去。 他现在怎么样？ 现在的血压高，以后的心脏排不出，因为压力很大，血管压力很高，所以心脏排不出，肺里面整个是身体衰竭，这话的第一点。 他现在讲话能听见吗？ 现在还可以，现在让他休息一下，你就跟他讲讲看，他听着。 你好给我。好给我。 嗯， 我马来的。 啊。 那现在不是听了吗？听了吗？ 听了。 可以吧？ 嗯。 不要讲了吧，讲了吧。 老妈， 老妈， 那我叫他，他知道吗？麦老师， 哎， 我有令。 你好， 麦老师。 能帮什么忙？ 不忍心呢，帮帮忙。 我们尽量抢救，最近的关心 你。你知道他多。 辛苦不客气，都很关心。 袋子。 什么袋子？ 录音带。 录音带还没。 CD。 今天不要听好了。 谢谢。 我买的是晚上的火车票，必须要离开病房回北京了。几天以后，我接到朋友的来信。3月14号和15号交接的时刻，弥留中的大雷突然喊出：“拉二，拉二！”昏迷中的范大雷，两手不停地动，像在弹琴。嘴里哼唱着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二钢琴协奏曲第1乐章的钢琴声部。 声音是那么微弱含糊。 讲的念书的一个境界，就是说衣服渐渐宽了，人渐渐瘦了还不悔，哎，衣服渐渐宽了，人渐渐瘦了还不悔。